内地嘅双十一网购节终于闭幕了，两大嘅网购平台销售额都创历史嘅纪录新高。京东啊嘅全球好物节，单系喺11月11日里面累计销售额已经达到1270多亿嘅人民币。淘宝啊，阿里巴巴宣布网购平台天猫喺双十一嘅成交额都达到1682亿人民币啊，增长39%。伟大的祖国又再一次扬威全宇宙。耶稣啊，阿苏哥用了2000年时间才成功搞起了圣诞节，但强国只是用短短几年就搞起了一个光棍节，一个大节日出来啊，犀利啊！我是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双十一呢其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战日。嗱，不嬲有历史气息的香港人咧，为咗纪念呢个日子咁样啦，咁就喺淘宝买咗2300亿嘢，咁咧即系平均每个香港人咧就买咗33000几蚊嘢啊！哇，有冇咁犀利啊？咁多啊！唉，中国数据你明噶啦，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 内地嘅互联网应急中心近日咧发现有70多个恶意程式，会以短信形式咧窃取手机资料嘅，咁提醒内地用户要小心啦。我咧就唔知国家单位之间咧信息沟通系咪足够良好咧？你话阵间如果发现盗取资料嘅程式正正系嚟自国安部，破坏咗佢哋以监控手段保护国家安全嘅大计，到时呢个咩互联网应急中心嘅领导，睇怕都要步薄熙来啊、周永康等人嘅后尘，被控严重违纪违规啦。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强哥 生还者， 大家好， 大家好。 喂，光棍节有冇米啊？你两个光棍？ 光棍节其实我正想讲，即系应该系我嘅庆祝节日嚟噶嘛，光棍啊咁样卖乜嘢啫？关咩事啫？ 应该系人哋买嘢送俾你， 都好啊。即系总之我系，总之系应该我嘅日子嚟嘅。但系嗰日已经系同光棍系完全唔拉更噶啦。 我觉得光棍节呢个名字都叫戆居嚟，我想讲 四条一啊嘛。 咁我明唔明个意思？我明白意思，但我觉得好像好冇好冇 taste 咁嘅成件事，我唔知你，我知你知我不嬲 taste 噶啦， 唔知你有冇 taste， 我唔知啊。不过咧，就翻翻去呢个4月1日光棍节咧，我印象中咧系特别系应该2010年开始突然间系一个。一个突然间系突然间兴起嘅， 又系咯，又系我哋上一节讲，即系马先生嗰、那个 营销手法 ，marketing 系劲嘅，即系佢可以即系系咯，光棍节啦，大家就留喺屋企度淘宝啦咁样，整到而家系真系，我谂接近一半有做过网购嘅，有玩过网购嘅人啦，唔止就淘宝嘅，都会知道啊，系啊，呢一日咧系 特别平， 系啦，表面上啦吓，系特别平嘅一个节日嚟嘅咁样，咁啊真系啦，我呢一节咧就可以研究一下啦。喂，究竟大家点睇一个网购节日呢？ 其实真系好佩服马老板嘅，即系好似我引言话斋，喺未有一个光棍节之前咧，大家买嘢啊，谂起边一个时间会系有特价，有好重好劲嘅 discount 啊，去买嘢啊，唯一谂起可能即系圣诞节咯。 外国咪有个 感恩节咯，感恩节咯。但系大家要谂下，圣诞节、感恩节都系好多好多年嘅历史，有一个嘅历史意味喺度啊嘛。咁嗱，呢个所谓光棍节，即系用短短几年时间可以炒到有声有色噶。 但系外国嘅感恩节咧，我有幸参加过一次咧，佢哋嗰啲特价系一个坚嘅特价嚟噶嘛。即系譬如平时我当一啲嘢公价嘅，我10蚊罐啤酒，6000蚊部 iPhone 咁样。咁喺感恩节当日咧。即系可以去到10蚊两罐啊，6000蚊两部啊，咁样一个或者一个嗰啲惊喜包咁样咧，系有1000蚊买到几千蚊嘅嘢啊，咁样。咁但系而家淘宝呢一个咧，我觉得就真系成为一个纯粹嘅 marketing 活动啊。 佢系有少少越嚟越取巧紧呢几年， 绝对系啦。 可能你10蚊一罐啤酒咧，即系佢会讲到，我7.5卖俾你，咁但系我7.5平到7.5咧，可能中间有其他费用加埋，原来都系卖9蚊咁样，平到少少。 大把方法啦，我谂喺呢个节日之前咧，已经睇过3-4单嘅新闻啦，喺香港。 专登加咗价先。 专登加价系其中。一招就话好多商铺咧系即系叫苦连天，就话系被逼咧系拆假单做假数，系啦，就系要喺嗰日咧嗰度去成，即系去成为一个交易咁样。 可能自己买翻自己嘅嘢， 系啊，一定一系自己买翻自己啦，一系就我明明一个月嘅生意咧就系1000万咁样啦，咁我就要作系2000万。咁仲要系多数系嗰日嘅，譬如话我就当1000万啦，我明明咧每个月就即系每日系30多万啦， 系啊， 系啦，咁我咧而家1号咧至到 而家由今日嘅十号至下月十号咧都冇生意嘅，所有生意就喺十一号嗰度发生，咁啊令到十一号啊劲多生意咯。 啊，呢个水分咧，我头先个引言咧都有提过嘅。咁咧其实我讲引言系咩嚟咧？就系佢本身佢淘宝有个调查，就系话光棍节咧边个地方消费最多，咁最多一定系大陆啦、强国啦，第二就香港。 系 咁咧就系话有2300亿嘅 transaction 啊嘛，个成交 净系香港敷呢个平台。 300亿啊， 系啊， 咁好犀利。 嗱，所以我唔系话咯，我唔系话水分重咯。 大家自己估下。 我条数咧，我引言条数咁计出嚟嘅啫。我2300亿条数，咁咧我当香港700万人口啦，700万人口 个个都有卖， 系咯，个个卖，咪平均卖每人卖30000几蚊嘢咯， 即系每人买4部 iPhone 咗， 即系每人平均系光系净卖30000几蚊嘢，你身边有冇啦？可能真系有嘅， 可能啊，李嘉诚啊，或者啲有钱人，例如 MJ 咁一次过买2000几万咧， 咁拉高咗咯， 穷捻嗰啲嗰啲， 系啊系啊，听讲好多人喺嗰度买楼噶嘛， 一次过喺淘宝买5层楼。 系咯，就买香港啲楼咯， 买地啊，政府买地啊， 系咯， 喺嗰度淘宝 咁 样 拉高晒啦。咁你冇买咪呢啲穷人咪冇买咪拉翻低咯。 你净 即系本身系300几万， 就净系我哋三个自己喺度讲下。喂，你有冇买到嗰日？ 11月11号我冇买。 咁诶，附近咧，前后咧， 我都冇买。 有冇因应呢一个节日去买啊？ 包括我老婆系好中意淘宝噶嘛，即系有啲好，即系当然你唔会话淘宝买嘢食啊，或者买啲贵嘢啦。咁咧淘宝买啲即系比较湿碎嘢啊，咁样都唔会话因为专登诶唔好买住啦，等到11月11号先买，唔会咯。 我近呢几年公司啦，实有人喺度淘宝啊啲咁样啦，其实都真系未见过有好多香港人参与，即系买嘅。譬如我近嚟。真系想淘宝淘一啲发泡胶落嚟咁样系啦，咁我系买， 真系嗰阵时买咯，就未见到人真系。因应一次系咁样去买咯， 始终个气氛或者热潮喺香港未系搞得好有声有色啊嘛，同国内个气氛唔同啊嘛，即系始终喺香港嚟讲，大家会比较应受嘅会系圣诞节咯，感恩节都已经系争一啲噶啦，感恩节已经系争好远， 感恩节应受性应该少过淘宝添， 少过新少过光棍节， 知道少过添， 系啊， 喂，咁但系而家大家其实有冇有冇理解过一种咧叫做咩网上店同实体店嗰种嘅？ 其实网上店，我觉得嗰个热潮咧系越嚟越犀利嘅。包括而家身边好多朋友咧，都譬如买衫，女仔买衫咧，都会系喺 Facebook 啊，香港啊，即系喺 Facebook 啊，或者喺啲平台啊咁去睇完之后觉得OK 又唔贵，试下咯。 系啊， 就 rather than 好似以前传统咁样冲入间店又要试又要行又要睇又要成冇。 我都认识起码有两个朋友咧，系即系自己经营一个 Facebook， 就当系一个铺贴或者当系一个铺头咁样啦，咁就去卖嘢，而系当系几乎系正职咁样做，而系都系 OK 嘅。 系 咁呢个咧，网上即系呢啲店啊，或者网上支付咧，咁其实大势所趋噶啦，亦都唔系话咩淘宝啊嗰啲行先嘅，你系好明显咧系 即 系 eBay 啊、亚马逊啊，即系呢啲美国嘅行先，咁跟住慢慢咧就俾我哋强国好模仿咗啦，模仿咗就整咗个淘宝出嚟，跟住慢慢咧即推而广之又砌出嚟，香港都有啦依家。 系香港而家其实除咗淘唔好计淘宝噶，大家又用嗰啲咩啊？Facebook 群组 ，Facebook 嘅一啲专业咯， 系啊，咩买单车嗰啲咯， 有冇支持 HKTV Mall？ 系啊， 有都 OK，HKTV Mall 其实， 因为我未试过 HKTV Mall 买嘢， 其实算系比较有规模，跟住我又买过嗰个 store.com 咯， 系 store.com 买嗰啲超级市场嗰啲用品，其实我唔知啊，而家系香港系争一个主流平台， 未有一个。即系好 popular， 好似淘宝。 嗱呢个咧， 碎片化。 我觉得咧，嗱，系碎片化嘅。第一，第二就系咧，其实点解啲嗱，我哋首先谂翻点解啲人会去淘宝买嘢先？香港人啊， 初就平咯， 后屘都系平嘅。其实 唔系，我而家上淘宝买嘢就唔系完全其实个平嘅，就可能系即系方便。即系譬如我而家突然间，我哋而家开话我想揾一个叮当嘅锁匙扣咁样，咁我要周围去街揾嗰度咧，真系未必揾到嘅。咁但系我而家喺淘宝度打我叮当锁匙扣咁样咧，系有机会揾到嘅。 机会好大添。 系啦系啦。 但系好多人咧，即系当然好多好似 MJ 你咁谂啦，好多人咧，尤其是女人咧，好多时咧都系因为平嘅。 系。 咁咧，但调翻转咧，香港我成日觉得香港佢呢啲咧，未话搞得好大规模咧， 最主要原因呢，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呢，就是香港买嘢太方便。 嗯， 即系相对好多地方， 系系系， 系即系你无论即系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以前嗰啲咩 Walmart 啊，嗰啲嚟过香港开店嘅， 嗯， 但系都经营， 系家乐福嚟过香港，但系全部失败。即系其实另外一个原因就系、是、你香港咧个气氛啊，即系或者嗰个成个地区可能细咧、 嗯， 你同中国或者甚至啲欧美国家唔同啊，即系 揸车成粒钟， 系啊系啊， 先去到市集啊，去到摩啊。 你香港你随时啊，你系湾诶，你就算唔系喺铜锣湾湾仔翻工，你喺北角翻工咧，你搭两个地铁站咪到到铜锣湾咯？点解我仲要咩啫、 嗯？ 即系搞咁多嘢，即系所以我觉得呢个某程度上咧系有影响嘅。 嗯，系啊，我都觉得香港系咁方便，其实就即系唔使咁多嘅网上店嘅，因为咩、嗯？即系理论上如果同一样嘢我要上网买嘅话咧，其实喺嗰、那个实体店都会买到噶嘛。 系，不过咧香港咧点解话好似淘宝啊或者网店咧会系暂时嚟讲都叫做可以勉强叫做成功咧，就认同 MJ 坦所讲嘅，就系、是、比喺实体店度揾会方便咯、 嗯。 因为好似譬如坦 MJ 个例子，揾个 叮当锁匙 系啦，或者揾一个纳米芒贴咁样，你又要周围揾。但如果你一上网，好似纳米芒贴咁，就可以拎到我哋强国生还者嘅网页啦。 系之类啦，同、嗯、但系我就觉得咧、我有少少戥香港嘅实体店担心嘅，因为香港实体店嗰、那个。经营成本好贵㗎嘛，即係大家知道可能买一件货 租贵啦， 就讲返个网店咁讲啦，咁係啦，租又贵啦，嗰、那个成本啦，嗰、那个营业员卖嘢嗰个人 sales， 人工、 人工又贵啦咁样，咁所以香港嘅实体店呢其实係几大嘅危机喺度㗎。 其实讲一个话题呢，可以讲一讲大陆嘅而家嘅一啲门面门店啊，或者一啲商铺啊，而家係面临緊一个同淘宝好大嘅冲击㗎。因为好多呢啲人咧，而家譬如去 shopping 嘅，成个购买嗰个模式系 反而系想去淘宝嗰度买， 睇完先，跟住先去淘。当然你买真货可能去京东啦，或者去天猫啦，去淘宝又摆明系假噶啦，或者一啲次等噶啦。 OK， 咁但系会睇咗先，跟住上网买，一来可能会平啲，二来就可能选择款式会多啲。咁所以呢啲实体店咧，好多都系生意好差嘅，冇、乜人喺里边。 甚至咧，强国啲商场咧，我往往觉得啊，点解好似冇乜嘢行？或者咧，我有一次去深圳啊，我唔记得嗰个咩商场嚟啦。嗰、个商场咧，成个儿童乐园咁嘅，即系咧系俾僆仔咧，啲僆仔咧会后后玩，真系后行嚟去玩啊！啲店员又唔阻止，但系又冇乜人帮衬嘅。系啊，即系好多时咧，好似成个游乐场咁变咗。 我觉得咁样又唔系咁好，我始终都系想，即系购物始终系去实体店系。 即系佢有个即系作为人嘅 experience 系用户体验唔同啊，尤其是买衫啊，咁你真系要即系埋镜听啊，咁样咁先试下咁样先至得噶嘛。 但系随住科技嘅发展咧，可能有天一日啊，有朝一日啊，可能真系可以做到 MJ 咁样讲哦，戴住个 VR 眼罩，跟住就可以成个可以 fit 晒模仿晒呢件衫着咗喺个身上面嗰个感觉系点样？ 咁佢始终有美化到嘅。 嗱，你喺实体店啊，啲镜啊，好多讲嗰啲灯光啊，啲镜啊都。影瘦人啊， 都象征少少啊， 都会有咩情况嘅。不过呢好多国内嘅，尤其是商户或者一啲地主，系对淘宝啊或者呢啲网购有爱有恨嘅。爱嘅系乜嘢？始终譬如一啲网店啊，一啲咁嘅商铺，佢自己都会有啲网上销售噶嘛，可以帮佢哋增加一条 line 去帮佢销售。恨嘅系咩？即系完全彻底咁对呢啲嘅实体店嗰个影响好大，个生意系跌得好犀利嘅。 同埋某程度。上咧，佢咁样即系慢慢发展到依家，或者甚至将来啦。其实某程度上变咗淘宝霸权，即系咧以前咧最大权嗰个可能我有 百佳啊， 又或者讲紧我好多铺嘅，咁我好多铺，我拎住啲铺买咁加嚟做，你都做生意噶。依家调翻转，拎住铺边嗰大业主咧就变咗即系大业主咧变咗马云。咁你马云咧就掌握晒你我你淘宝你个网店你收几多，即系我收你几多钱嗰啲 transaction cost 啊嗰啲嘢咧，全部系佢话事。 所以你有竞争。咯， 只要有一个同淘宝一起竞争的网上店，那基本上就不到他话晒。 但我强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突然间走出来跟个，即我想可能被人暗杀了，他说你突然间搞个 名字。始终京东是另外一个体系的，跟阿里的体系也都不一样的，都可以叫做是旗鼓相当的。 是的，但他就只是多数在北京那里比较多嘛。 北京主要是北京。 其他地方他就未必得。 那其他地方就基本上淘宝天猫咯。淘宝天猫都是这个。 不过我有啲位呢，即係我哋始终系一个真实嘅人嚟㗎嘛，我哋唔系一个网上虚拟世界。我有啲位呢嗰、那个真实嘅人担心，我哋而家都面临咗一个问题，就系越嚟越容易俾电脑淘汰啊、嗯。有人话过，即係世界上大部分嘅工作呢 可以由电脑 可以由电脑淘汰。嗱，唔好讲，唔好只系讲淘宝啊。譬如我做移民咁样啦，咁、以前应该就系一对一面对面咁样去沟通、去移民。咁但系而家呢都会越嚟越多系我网上沟通，甚至理论上呢其实系可以做到去网上沟通，最后系承担电子 transaction 去传资料啦，好正常啦。咁跟住去电子交费咁样去交个服务费啦。咁、其实喺电子上面已经可以做晒噶啦，咁其实系唔需要面对面见面噶。又或者我知道有啲嗰啲慈善机构咁样啦，系啦，以前就都系可能去街嗰度摆街站去叫人筹款咁样，咁但系佢一样可以用一个网站拍一条片啊，或者点样，跟住就可以喺网上嗰度做成为一个叫人哋捐钱嘅渠道咁样，喺网上嘅一啲机械人嘅客户服务员咧。已经可以做到叫人哋捐钱嗰啲嘅步骤咁样，系可能又唔会出错，又可以24小时工作咁样。咁其实系越嚟越替喎，死啦！我哋现实嘅人会越嚟越担心，你工作冇晒噶咯。 咁啊，全部耕田咯， 全部净系可以嚟操作啲机械。 我耕田咪有机器耕咯， 耕田都机器耕，咁所有人类即系已经冇任何工种噶咯。 你净系爱嚟得翻操作机械嘅工种咯。其实而家越嚟越系咁噶啦。譬如话我认识嘅好多工作啊，宽频营业员咧，嗰啲宽频 sales 咧，咁以前可能要100个 sales， 每个 sales sell 3张单翻嚟啦，而家可能可以 cut 一半，因为有150嘅客人咧，竟然系喺网上登记嗰度搞掂咗啦，咁又唔使宽频 sales 咯， 又悭翻一笔啦。 系啊，咁跟住地产营业员啦，以前一定系，即系而家都可能系嘅，都系上楼去睇下嘅，咁但系而家都多咗一啲系可以经过啲 apps 啊， 好虚拟嘅，成间屋睇晒嘅， 系啊， 间屋度你都可以去，好似幻想紧喺成间屋里边去睇。 你个 buyer 系 OK 嘅话咧，你真系可以就咁睇完啲相，跟住就买啦，都唔睇啦。即系尤其是有啲人系香港就少啲啦，一定系买外国楼嘅话咧，直头唔会去飞去睇，就我得啦，喺香港搞啲咁嘅交易啦咁样。 呢个你嚟嘅话，你咁有钱因为 唔系我啲内地客人都有咁样嘅经验，系啦。咁系即系又系啦，越嚟越可以唔使喺一个实体店。咁即系所以呢个都值得我哋去谂下，喂，究竟系咪一个好嘅现象？系咪值得去担心？ 所以其实嚟到今节嘅尾声。可能真的要呼吁大家真的去反思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科技究竟对我们带来是方便还是对我们带来一个威胁。 我就觉得一半一半嘅，即系网上商店有佢好嘅地方，咁但我就一定做唔出话去完个实体店睇、就去网上商店买呢个动作嘅。我就觉得实体店都要支持下啦、即系尤其是我觉得有啲嘢咧系冇得计嗰个钱嘅，即系我入去个服务员 serve 咗我，就话俾你听，喂 A B C D 三样 product， A 就边样好 ，B 就边样好。虽然你未买个 product， 咁但系佢呢个 servicing 咧，其实都有个价值喺度嘅。咁你买呢个 product 咧，其实你某程度上都买佢呢个 servicing。所以一个专业的推销员啊、营业员才是咁重要嘅嘛。 同埋可能学传统啲咧，我始终觉得咧，我都会喺网店买嘢、但我始终有个感觉，好似隔山买牛咁啊。即系我唔知道咧，例如我买件衫又好，甚至可能买啲电子嘢又好，我睇唔到咧，我真实我用落去或者即系我着上身系会系点样样啊？其实，即系你就算用 VR 都虚拟啊嘛。其实系啊，即系我。比唔到一種質感啊，真實感，同埋我會覺得硬係覺得有機會中伏咁樣樣啦。 你淘寶你買嘢其實你一樣有呢個經驗㗎，一定係買翻嚟試下佢啦，唔係係咪真係得嘅先咁樣。咁得就 OK 啦，唔得就都要退貨啊咁樣。但係好多人就嫌麻煩啊，點樣都算啦，唔好退啦，幾廿蚊咁樣係啦。咁但係我就即係希望嚇，即係大家都香港我覺得都 OK 嘅，即係都唔使太擔心嘅，因為香港真係方便啦。即係去邊度買嘢咯，覺得實體店都有個生存空間喺度，但係就越嚟越少啦。即係而家嗰啲士多啊，或者一啲细细间嘅铺头咧，即系越嚟越难做。咁大家即系可以噶， 支持下， 系啊，支持下本土嘅实体小店咯。 但系想支持都好难揾，即系今时今日有几多士多啊？ 基本上都是一些连锁， 是是是， 即是已经是一些霸权咯， 尽可能咯。咁啊，不过喺呢度嚟到节目尾声咧，咁我哋都想即系咁依卖下广告啦。我哋其实系巴打台咧，都喺呢度玩紧嘅，即系都喺度谂紧，诶，我哋其实都有我哋都有啲产品。譬如我哋而家咧，头先唔知大家有冇听到我哋食嘢嗰啲 zip zip 声咧，试紧一啲我哋独家代理嗰啲产品，几好食嘅一个虾头咁样。 系啊，好啊，真好食呢个。 但系咧，我哋都两边行嘅，即系我哋又会有网上嘅商店啦，所以我哋巴打台咧，可以睇到我哋有啲乜嘢卖啦。咁但系咧，我哋都有一个实体店喺度嘅，就系直诶，即系录音室。咁咧，好多嘅网友有啲可能都会嚟过咁样咧，系我哋会搞啲开放日啊，咁嚟我哋呢度睇下，咦，究竟有啲咩卖咁样？ 系咯，如果大家想见 M J 又嚟食， 哇，真系好食啊！咁我哋继续再食啦。 系啊，咁大家叫即系啦，有啲咩可以留意我哋嘅巴打台啦？咁啊，睇下我哋嘅网上店嘅生意好啲啊，定系实体店嘅生意好啲啦？好，下次再讲。 好。